乐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每个礼拜一咧，喺呢个时候咧，九点到十点钟咧，都会有阿周少祥、阿长哥出现嘅。长哥，早晨啊！ 早晨， 喂，早晨，早晨， 劳动节快乐啊！ 系喎，系喎，过完劳动节吓，又过完啊昆虫节，咁啊，仲有啊，寻日咧系国际大笑日 啊，系啊， 大笑瑜伽啊嘛，全世界喺度笑生死嘅。 咁我寻日仲同人闹交添， 冇关系今日。 有啲方法咧，一路笑一路闹交嘅， 系 啊，第日我哋请。请啲大笑导师嚟， 好，我都想知点做啊！ 用咧一路笑， 用笑嘅方式去闹交，哇，好有益健康嘅。 当然啦，五月份咧，如果你讲起一啲节日咧，放假有得放嗰啲就叫劳动节啦，吓，大家可以休息下啦。咁有时就有端午节啦，吓，咁今年嘅端午节就好似喺六月。咁就有一个节日咧，就冇假放嘅。在礼拜日嘅、母亲节啦， 喺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啊嘛，咁咧母亲节啊，个个都做好多例牌动作噶啦， 食饭 食饭， 饮茶送礼物啊， 送礼物饮 礼物吓，陪佢。而家开始咧，电台咧都开始听到你同事嘅宣传声啦嘛，我哋开始有同事喺度讲啊，究竟母亲节你想同阿妈讲咩说话咧？ 嗱、好老土啊，年年我都想喺呢度咧，借呢个机会请大家谂下，送一啲。啲唔使钱嘅礼物啦，你估妈咪最中意乜啦？ 嗱，我就谂啦， 同样做按摩啊。 啊， 我做按摩嗰只啦， 煮餐饭佢食咯，或者 今日都做啦。阿妈好多阿妈劳动节都系翻工噶嘛。 咁咧好多年前咧，我收过一个父亲节嘅礼物。咁啊呢个礼物我觉得送俾妈咪好好嘅。如果你未听过咧吓，咁啊听下咯。嗰阵时我谂我女咧系读紧小一啊嗰只咯， 喂都吓 好多年前， 咁细个咁生性啦已经。 卅几四十年前喎。 学校嘅教唆佢咧就 教唆， 就点解件礼物爹哋， 系， 你嗰系乜咧？好啦，嗰日咁我收到咯吓，就你知嗰啲好似一沓飞咁样样嘅，就有几张纸仔，就用一个钉书机钉埋。 系， 咁你估系咩咧？ 佢对你嘅承诺，即系每张券上面 有 啲嘢。 啊，就俾你估到啦，好似系啲优惠券咁样啦吓，好细细张嘅十张咁啊，写住一号001002003咁样写住。咁咧就系因为佢哋学校用英文噶啦，就系写住 one kiss on demand 哦， 嗱咁即系咧，你俾一张券佢咧，佢写你一沓， 就写一沓吓，凭券写一沓。 嗱呢一个都唔精彩，精彩下面有个细字嘅，就系 expire date 有效日期， 系啦 ，eternity 永远嘅， 系咪好温馨咧？ 系咪张张都唔一样噶？ 张张都系用手写噶啦， 系 唔同号码啦。 咁你兑现晒未先？ 我都唔记得咗。 应该留住佢啊嘛， 应该 留住佢啊，系咯， 唔记得咗啊， 留在心里，永远个 file 喺个 folder 度，系嘛。咁呢个咪好正咯？我觉得吓，咁啊送俾妈咪系咪好正？ 系，不过而家啲时下年青人可以换个方式啦，阿妈都唔需要你锡，你唔该整十张洗碗券嚟啊。 系咯，系 咯，实用啊呢个。 我啱啱睇到今日 Facebook 有个老友呢就登咗一段嘢啦，佢话全世界嘅人呢都话去拯救地球世界，冇人呢肯返屋企洗下碗。 啱啊啱啊啱啊，全部去做大任务系嘛，出去做大事吓。 好值得反思喎，佢呢个说话。 系啊，咁呢仲有值得反思嘅啦，就係唔好唔记得吓，母亲节呢我哋仲有一个更加伟大嘅母亲，对我嚟讲更加重要嘅。嗱，我哋阿妈咪就生我哋啦，但係边个养育我哋呢？喺呢个地球喎。 啊， 地球都系我哋嘅母亲啦。仲有唔好唔记得咧吓，我今朝见到人哋教啊，教人哋整猪骨汤啊。 系 猪骨汤咧，就系嗰只猪咧，佢有个妈咪嘅吓。你食只鸡蛋咧， 只鸡蛋 生嗰个鸡蛋嗰只鸡系嗰个妈咪，好鬼辛苦嘅。 系， 所以咧食下素咧唔同嘅呢个世界。 万物啊都有佢嘅阿妈噶嘛，所以系，所以你好啱啊，徐哥。 一间我哋又会介绍一个食谱啊，益下你妈咪啊，好啊。 母亲节食谱呢个， 所以你一路听到尾先，听到差唔多十点啦，长哥又讲食谱好唔好？ 压轴嘅呢个部分，压轴嘅，听到十点就讲啦。不如而家讲故事好嘛， 长哥。好啊，好啊，好啊。 长哥有古讲。 原来呢个故事呢长江讲了40年㗎喽、啊。我反睇返40年前呢我喺一个专栏嗰度呢介绍过嘅。哇咁我觉得唔係百听不厌，而係而家40年后听返呢都仲有好有意思啦，好有启发。咁、啊、呢我嗰时咁写嘅。话坐低啦，我而家讲个最美丽嘅故事俾你听，咁同你玩一个最美丽嘅游戏。咁、啊、咁、啊、故事係咁讲㗎喎。佢话呢从前呢有一隻小老鼠，因为呢只老鼠仔呢玩到兴高采烈啦，一个唔小心呢就走咗入去电脑嘅磁带输送器里面喎。嗱咩叫电脑磁带输送器呢？而家冇呢啲嘢㗎啦。原来好耐以前呢嗰啲电脑呢係好複雜嘅。而家我哋一个 PC 呢就係即係一本书够咁大本㗎啫、 嗯 啊。但係嗰时啲电脑呢一个电脑呢係四个课室咁大。 嘩咁大。 係呀一个电脑。咁嗰时啲功率呢、啊、就係、是、大约係等于而家我哋一个 PC 嘅随随便便讲呢一万分之一囉。 嗯。呢个可能係即係70年代。 50年代嘅最早嘅电脑啦。咁啦。嗱嗰副机器呢记忆系统呢啱啱喺度嗰时呢处理緊全国大学入学试嘅积分。咁、啊、啦，因为小老鼠跳过去咧，干扰咗0.01秒咧，其中有一个等待储藏嘅记录咧就搞错咗啦，佢唔知点样吓，咬亲条电线啦，揿错掣啊咁样啦，个电脑里边咧就有一个 data 咧就俾佢改咗，咁啊改咗咩咧？咁啊全啊国咧就系联招啊嘛，考入大学啊嘛，咁咧就系有一位小朋友嘅分数俾佢搞咗。咁、这个小朋友就叫做阿德仔啦，咁阿德仔呢係本来佢成绩就好差嘅一半嘅咁样呢，咁总之样嘢都系都系中中地啦，咁但係点知呢嗰隻老鼠呢搞得几搞呢，就佢考咗将佢排咗去啦全国第一喎、啊。咁呢就佢考咁多科呢全部系 A 啦，全国68万考生之中呢就排咗第一。咁呢咁派成绩表啦，咁就係、是、佢成绩咁惊人呢，就即刻呢就全国啲报纸喺度报道啦，好犀利啦。咁啲佢以前啲老师呢就话，哎呀我一早就知道佢咁叻㗎啦，呢个神童嚟㗎，嗰陣时我教佢係点呀点呀点呀咁样。咁呢就佢访问个校长啦。咁啊，嗰啲摄影机对住个校长直播吓，校长咧叽叽格格喺度讲话，我都其实我哋冇忽略过呢个学术天才嘅，不过唔知点吓，咁咧当地九间大学咧就一齐派注册主任咧上门去采访，就欢迎咧就系、是、呢个阿德仔入学啦，就俾几多奖学金佢啦吓，咁咧佢先即刻咧就变成咗城中名人啦，状元吓。咁呢佢就暗不冷唔同晒喎，佢知道自己有咁有潜力，咁呢就上堂呢有咩难题呢佢即刻呢就好有信心咁样去解决晒。结果呢大家嘅期望完全冇白费，电脑嘅预言呢应验咗，咁佢大学毕业呢就品学兼优啦，搵到成为全国最伟大嘅学者喎。 嗯，有冇话佢个学者叫咩名啊？到最后冇讲呢个位嘅， 呢个故事啊，梗系作出嚟噶啦。不过，不过咧，就后来咧，嗱过咗20年咧，佢做晒实验系真噶，佢真系搵啲学生嚟做实验啊、嗯！就连有啲咧，就连老师都呃埋嘅，即系佢排位啦。嗱，我读中学嘅时候系咁噶，就系、是、譬如 form two 咁啊，有 A B C D 班噶嘛 ，form four A B C D 班噶嘛 ，A 嗰啲系最叻嘅。B 嗰啲系差啲嘅，咁、嗯、啊 C 啲啊 D 啊系最差嘅，咁咧佢哋就专登就话咧嗱，佢系抽签嘅，即系抽咗一样，之后话嗱呢班就 A 啦，咁老师都啱埋， 吓、嗯 啊、结果咧学生又唔知道，吓老师又唔知啦，佢真系咧读下读下咧就全班变晒最优秀，即系话咧人哋话你乜咧，或者你话叻咧，你就真系自己叻俾人睇嘅吓，所以而家我哋啲爹哋妈咪一声都你死蠢啊咁啊，你冇鬼用噶咁。咁佢真係蠢俾你睇，佢以后就冇用。 嗯，点解会咁嘅？唔係我哋听好多个案就係话，唉，好多人都係逆境自强㗎嘛。你话我渣咩？我偏要证明俾你睇我好叻嘅咁。 咁又会喎，如果佢係真係有咁嘅自信心，不过呢小朋友好多时都係俾大人打沉囉。 冇错、 啊。即係你猛话佢唔得唔得，日日都闹鬼佢，咁喺隔篱嗰个几叻啊，哎呀你真係冇鬼用啊，好丑啊，有个咁嘅仔咁啊。咁成日讲埋啲咁嘅嘢呢，就係即係对小朋友係真係好有杀伤力㗎啦。 日日使用 咗脑膜个感觉好似，我都认识一啲人系即系有个女仔，佢由头到尾咧都好冇自信，就因为细细个咧爸爸妈妈成日觉得佢你细个又蠢啦，你又唔及你啲即系兄弟姊妹咁靓啦，搞到佢而家做人咧系极冇自信嘅，咁就一世啦，真系 一世噶啦，同埋呢个真系一个自信嘅问题嚟嘅，长哥 系啊，得闲谂下嗰只小老鼠。 嗯，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长哥咧，头先讲咗呢个德仔嘅故事啊、嗯，我以为系坚料嚟嘅，其实佢系佳作噶啦。 但 系 好值得深思啊！今日饮茶嘅时候，爸爸妈妈试下赞下你啲小朋友啊！嗯、 你真系乖仔啊，你啊，默书有零分， 啊、 真系叻仔啊！下次一分好啦，知唔知啊？下次十分啊，俾啲目标自己嘅。 我谂翻起咧，嗰阵时我喺英国几年啦吓，咁啊翻到嚟香港咧，发觉好唔适应香港，好得意啊，文化冲击啊！原来香港唔系咁，即系我嗰阵时喺香港已经系生活咗30年啦，先去欧洲啦。 即系30岁嘅时候， 系啦系啦。咁啊，翻咗嚟咧，本来我系香港人嚟噶嘛，但系发现咧香港好多嘢我唔适应。原来香港系咁嘅，中国人系咁嘅，系其中一样我觉得最明显嘅咧，同埋最令我震惊嘅咧，就系咧，人哋外国人咧，同埋我哋香港人啲爹哋妈咪咧，对细路好唔同噶。香港啲细路系闹大噶吓、 哦， 啊你冇鬼用啊，你咩啊，你就再玩咧，我就咩啊，赶 紧 出 去啦。 系啦，跌鬼死你啊！咁之类吓，你再乜就唔得咁，乜都话唔准，唔得。但系外国啲细路唔系嘅，外国啲细路咧就系赞大嘅 ，You are great, marvelous, we are so proud of you， 即系嗰只啦 ，wonderful， 你做几衰都好啦，佢都话 wonderful 啊咩都即系佢有时系太低，啲老豆系低你嘅 ，that's a good job， 其实佢搞到呢一撇嘢，咁佢咁个细路之衰啦嘛吓，咁佢都话 that's a good job。Try again, you can do better next time. 嗰只咯，即系嗱，咁样细路咪有自信心咯。嗱，同埋好简单啫，好简单。你如果屋企个小朋友吓，佢唔生性啦，搵啲蜡笔周围画，画到啲墙花鬼晒，咁香港咧啲爹哋妈咪点啊？ 闹爆佢咯， 系啦，系咪先吓？咁第二次唔准啦咩啊？又罚你咩咁之类。但系外国啲细路唔系噶，哎呀好叻喎你啊！你画得咁正吓，咁咧阿姨嚟咧就话你听啊，嗰啲细路画啲咩咁样咁咯吓。咁或者咧个老豆有啲。即系如果好似我咁啦，有啲心思咧，我咪将佢画嗰啲嘢再加几笔咁，整到好鬼靓咯。咁然后咧，我就会买啲靓蜡笔俾佢。嗱，呢间房啊画到够啦，咁喺你喺间房度咧，你可以画呢边呢边呢边呢边咁样，嗰度咧就留翻我画啦。咁又得嘅啫。咁佢咪好有自信心咯。 一仲坏咩？长哥，即系中国人成日觉得哇唔得，乞衣仔唔闹唔识大嘅，你咁仲坏佢？ 就系我觉得呢个我哋民族性好有问题咯。咁你睇事实证明啦，人哋啲细路咧。是好有自信心出嚟讲嘢噶，香港啲细路头耷耷， 系啊， 系嘛，即系咁咯。人哋喺外国上堂嘅时候争住举手，咁咧个个都个乱噏无谓，我就觉得佢哋好似觉得交咗学费，我有权讲嘢咁啊，你要听咁样啦。咁我喺外国教书咧，就唔使讲嘢噶，佢哋争住讲咁吓。我喺做交通警察，你讲完到佢讲咁啊，等佢哋咬亲死噶啦。咁佢哋就知道自己几蠢咯， 系我细细个读书嘅时候咧，都唔系成绩好啦。二嚟就系好冇自信心讲嘢嘅，尤其是喺对住啲一大班同学啊、啲老师啊面前咧，你个啲个人短讲啊，甚至乎啲咩考小组讨论嗰啲咧，一大班人望住你就好紧张噶啦。 我都系，面都红晒，企起身咧就只脚喺度震紧，咁又咦，其实讲唔出嘢。 系，通常就算系唔系我啊，就算系平时有啲同学咧，即系牙刷刷嗰啲咧，招招即即嗰啲咧，你行到出去咧，面对人哋即刻，唔同晒噶，个人系好冇自信嘅咁。咁呢个又系讲得好啱，头先长哥嘅呢个小故事咧，就讲到人其实应该一当佢一有自信嘅时候咧，其实佢未必本身做得好咧，都可以变为做得好好。 可以用赞赏嘅方法咯，俾多啲鼓励佢，唔系叫你纵坏佢噶嘛，但你鼓励佢。 系啊，嗱咁啊，讲啊，40年前发生一件事啊，咁啊，要我查翻记录咧，真系1976年40年。就是个暑假的时候呢，就我收到一个邀请，就是西贡呢他们办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营地呢，就因为领袖训练营啦，咁呢就有30-40个学生啦，我諗是高中生，我记得翻转头啦，咁喺度一起玩了3-4日。 咁咧就系、请我去嘅咧，就系、一啲社工啦吓。咁、我唔记得佢点解要请我去啦，我要做大哥哥，但系游戏啊嗰啲啦。咁、跟住临走咧，佢哋玩咗一个游戏吓。咁、咧个营长就话啦：好，我哋一齐咧就玩个游戏，就每一组咧几个小朋友咁样样啦。咁咧嗱，一组人假定系六个咁啊吓。咁咧就佢哋围一个圈噶、中间摆一张凳。咁我轮流出嚟啦，咁我第一个出嚟先，咁然后其他五个呢就当住面同佢讲嘢喎，譬如话我而家对住黄宇彤咁啊，咁我要点讲呢，我要望住黄宇彤嘅眼讲、Hebe, 我识咗你咁耐呢，一路最欣赏你乜乜乜乜乜乜啊，我见亲你咁呢，你咁啱嗰次 你系边个呢，哇你真系得喎，原来你咁叻啊，你咁啊咁啊证明你好有爱心啊，即系讲乜都得，谂起乜就讲乜、但系唔准讲负性嘅嘢。 全部正面嘅、 正面嘅，就唔准话不过，只不过咧你争啲嗰啲。其实你系唔掂嘅，咁即系唔讲嗰啲嘢，即系讲啲好正面嘅。咁咧，即系每一个人嗱六个人啊嘛，每一个人咧就收到五份礼物啦。有五个人讲佢你点正，你点好，我点欣赏你咁样之类啦。咁、然后咧佢坐翻嚟，佢咧就第二个讲。咁咧如果六个人咧。就系即系个个都收到五份礼物啦，咁咧我哋发觉玩完嗰个游戏咧，好多人喊晒， 点解嘅？ 一路人哋讲嘅时候喺度喊咯，好激动，好激动。咁啊，成班咧喺度咧分享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正呢个游戏，就系、嗱一方面咧收嗰啲咧。个个都收咗啦， 系， 哇！原来我咁噶，原来你咁睇我噶，原来我咁叻噶，我唔知喎、啊，即系佢嘅心就会话，我一路都俾人糟质嘅，俾人闹嘅，俾人话冇鬼用嘅，而家咧，哇！而家咁好嘅，个都呢、這个世界真系好美丽啦，啊咁样咯，咁、同时呢个游戏后来我就发现咧，更加大嘅功能就系、咧。就教我哋点去欣赏人哋、我同你唔相唔识㗎喎，只係玩咗两日咁样，就我哋要赞你喎，而家死啦吓，拗晒头咁样，我有咩好赞你呢，咁观察囉，即係睇人嘅表情啦，听人嘅身体语言啦，睇人点样讲嘢呀，咁样次次记住人哋有乜嘢值得赞嘅地方，值得欣赏，值得学习嘅地方嘛，呢一、个系即係出嚟行嘅必杀技嚟㗎。 係，其实我觉得呢个对双方都好㗎喎、收礼物嘅人自己会有自信、认识自己多啲、但系送礼物嘅人呢、其实你都系培养。就是反思，你都从正面的角度睇咯，唔好嘢嘢批判啦。 一个游戏系咪好简单？ 系啊，好 好简单，大约系玩大半个钟，然后分享咧就好多嘢讲嘅，佢哋喊晒咁样。咁呢个游戏咧。过咗四十年，我都未谂到中文一个名吓，咁你又一齐谂下啦，有冇听众一齐俾啲建议啦？英文叫 love bombing，love 就系爱啦，吓、爱心啦 ，bombing 就系轰炸，用爱心去轰炸人哋吓，咁啊，爱心轰炸咧可以咁样讲啦。咁我一路而家最近我玩翻啦，搵翻啲人嚟玩啊，咁样样。嗱，最正咧就系唔相唔识，吓、即系。你 所以唔識咁點會賺到咧？ 就係點樣賺到咧？做人嘅衣著啦，睇人嘅表情啦， 談吐啊，咁 係啦，同埋頭先你有冇留意啲咩嘢咯？咁樣咯，咁啊，同埋咧，我喺大學嘅時候，你知啦，做主任啊，好似班主任咁，班學生臨畢業嘅時候咧，玩一次。我發現咧，佢哋就係真係嗱，佢哋一齊相識咗咁多年啦，共度時間啦，而家考大考畢業試啊咁樣，咁真係好好噶，真係喺成個課程裏面留下一個好美麗嘅句號啦。 哇！呢、這個好好建議，學校可以玩多啲， 係一個好深刻嘅回憶咯。因為有時我哋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咧，都係一來缺乏咗讚賞嘅， 成日投訴啊， 投訴多，同埋另一方面好似係唔肯將一啲心。底话同人，诶，男人老狗，唔好讲呢啲啦， 在心中嘅成日都 唔好乱赞人， 系唔好讲出口啦，尴尬啊，唔好讲呢啲，诶，黐线要讲呢啲咁，即系可能会咁样样，就缺乏咗一个赞赏嘅部分，咁所以有时呢一个嘅关系咧，未必系成日都系好美满嘅，或者系建立喺一个好好嘅正面嘅关系之上啊。 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咁啊，咁嘅，我决定啦，因为听你讲完咧，即系食鸡蛋啊，食牛啊，甚至乎即系食猪咧，我觉得因为头先都讲啦，佢哋都有妈妈噶嘛，咁或者即系对我哋身体都某程度上有啲影响，所以我决定咧都系咁啦，我又想健康，有啲肉食下咧，咁我食海鲜，食下鱼，咁应该唔错啦，嘛，长哥。 咁啱咧，长哥上个礼拜记唔记得我咪讲食虫嘅，嗱唔系鼓励大家食虫啊，我都唔系刻意去食虫噶啦，不过我只系话面对现实咧，就唔好呃自己，我哋其实咧。唔觉唔觉咧，食好多虫落肚。 系 啊，个个人咧，平均一年咧都食到磅几两磅虫落肚， 咁多 好 夸张啊！啊，仲有一样就系我忽然间谂起啦，一磅虫有几多咧吓？原来咧你要计下佢系生勾勾嘅虫啦，定系晒干咗嘅虫啊？我哋讲嗰啲咧就系死咗嗰啲、干咗嗰啲啊嘛。喂，原来咧系十几比一嘅，点知我讲咩十几比一啊？我哋晒萝卜咧。你有冇食过菜谱 啊？有， 菜谱即系萝卜干嚟嘅，系十五斤萝卜晒埋啦，得一斤菜谱喎，啊，即系十几比一嘅，即系所以你食几粒菜谱咧，其实系好多萝卜嘅咯。如果虫嚟计咧，又系啦，十几倍啦。咁啊，如果我谂一房嘅干虫咧，成个电饭煲咁大，咁多， 咁夸张啊？ 咁夸张？ 但系嗱，长哥，你总有一次要争我嘅，就系讲呢个食咩虫啊，食虫有咩好处啊？你争我，你下次系咪真系讲噶？ 其实而家讲两句咯，冇啊，食虫系一啲啊动物嘅蛋白质啦，系嘛，蛋白质啲人又话即系几有益啊，咁样又唔好食咁多。不过我哋讲紧食好少啫，但系虫咧点 食咩虫咧？咁长哥系 其实我哋唔系刻意去食咩虫嘅。以前咧个世界咧，我哋香港都食好多咩黄鼻龙，你有冇听过 啊？有听过，系啊， 黄鼻龙 啊嗰啲吓，咁啊就而家全世界啲人都系食好多唔同嘅虫噶嘛，吓蚯蚓啊、蟋蟀啊、蝉啊、蚱蜢啊。嗰啲啦吓， 你内地有啲夜市一行嘅时候，成辣都系炸虫， 系咯，台北肯定啊，又唔少咯，咁咯，即系我哋啲含难观念嘅问题啫嘛，咁啊，同埋咧，讲起食虫咧，讲翻两句就系、是，我睇到一个报告咧，就系、是、美国未有一啲叫做咩叫 reality show 咧，就 系 搵嗰啲日真人 show 咧，就系抌佢去边度啊，就等佢好艰苦啊咁样样啦，咁咧佢哋就有一个节目啊嘛。就系逼嗰有八个人参加嘅，个个都生食啲虫啊嘛，就整几条蚯蚓叫佢就咁食啊嘛，即系当众即系生勾勾咁就叫。结果咧，佢哋接完之后就发现，原来真系咁鬼好食嘅， 但系 下次又食，八个差唔多个个都系咁，即系一抗拒咗，即系过咗呢一个概念咧，呢个信念转咗啦，就觉得好食。 其实有咩咁好食啊？即系因为佢鲜甜啊。 我未试过，唔知啊。咁就你问佢哋，佢哋话好鲜味咯，好似榴莲一样啫嘛。你唔食就觉得佢好， 一食好正， 食咗就上瘾咁啫。 咁但系咪嗱？我唔系好明白。系咪因为远古时期啲人类，我啲祖先咧吓，好多年之前祖先其实都系食虫嘅咧。 直情系啦，由远古到而家，长期啲人都食虫噶。我哋系猩猩嚟噶嘛，猩猩本来就系食虫嘅。仲有咧，食虫有一样好好嘅咧，对于嗰啲食素嘅人嚟讲咧，就系佢有 B 十二啊嘛，维他命 B 十二，你唔使惊唔够嘅。我哋市郊好少嘅啫嘛，你唔觉已经食晒个肚嘅，跟住 B 十二 系 咁得，你知唔明？概念嘅问题，我哋觉得呢啲唔食得嘅，呢啲系 food 食物，呢啲系 non food， 呢啲唔系食物，其实一念之差啦。 长哥其实个意思就系话咧，唔系我哋特别提倡就主动去食虫嘅，因为我哋平时食嗰啲菜入边会有啦，萝卜入边其实食咗我哋都唔知道啦， 冚唪唥都有噶。你食嘅花生酱啦、jam 啦，你食嘅猪肉、牛肉啦、鱼啦， 茄汁我哋上次讲， 茄汁啊无数咁多虫，即系虫。而家唔系我拎一条条虫出嚟啊，而系话佢 制造过程。 制造过程里边咧，啲虫就系剪碎晒，系粒好细都睇唔到啊！ 或者佢系农药当中就挂咗。 系咯， 咁所以有啲虫喺入面，你细都睇唔到嘅，几分钟以为嗰啲，以为嗰啲镬屎嚟嘅添，都唔出奇添。咁只不过系因为大家即系唔使咁担心，食咗嘅话咧，其实都未必系对佢身体有害咁解嘅啫。 冇害啊，完全证明。如果有害，我哋死晒啦。 好 啦， 翻翻嚟我哋今日正题啦。 讲食鱼，嗱，点解讲食鱼咧？吓，就系我啱啱就呢几排啊，睇到有一篇文章啊，就系我哋有一位朋友咧，香港有位知名人士，自然疗法医生，佢以前喺娱乐界度，即系叱咤风云。就是梁柏图啦， 啊，好多人都記得佢 飲食界啦， 新藝情係嘛？嗰時好威嘅喎嚇。咁咧，佢啊最近就成日發表咗一篇文，佢話嗱，佢寫咗字話，我本人係唔食魚嘅，咁原因係咁嗱，咁就你唔好信長哥，聽下阿梁先生嘅意見嚇。食魚有益健康，呢個係六十年前嘅觀念嚟嘅。佢話其實咧食魚一啲都唔健康啊，尤其是而家成日咁樣嚇。佢話應間會講你聽點其實有幾多害啦。不過咧，佢話喺2009年咧，就著名嘅女作家、美食家咧，就有一位梁黛玲女士啦嚇。嗰陣時啊，我哋都識佢嘅。佢係獲得1984年世界傑出青年嘅喎。咁全世界人都叫人唔好食咁多魚嘅，但係佢繼續食好多海產咧，就終於咧個老日血就係過咗身咁啊！佢係一間好有名嘅香港嘅海鮮酒家嘅股東之一，而且咧係慈善公益活動嘅策劃人啦。因為佢應酬頻密咧，好難戒口啦，結果敵不過魚同埋其他海產嘅毒素，英年早逝，令我哋好惋惜咁樣嚇。咁咧佢話嗱，食魚咧，你真要諗親呢啲嘢啦。希望你以後食魚之後咧，諗過先。佢話魚唔係要嚟食嘅。而家咧，我徹底顛覆我哋嘅觀念嚇。咁啊，同我哋嘅認知啱啱相反咧。魚係用嚟保持海洋清潔嘅。魚係食腐物啦，腐敗即係物質嘅動物嚟嘅，即係話咧，好多人都唔知啦。魚蝦蟹咧就係食最核突嘅嘢嘅。係嗱，頭先我哋講食蟲嘅，蟲又好乾淨嘅。你講蚱蜢啊、蟬啊嗰啲啊、蝗蟲嗰啲啦，佢食落肚嗰啲係超乾淨嘅。但係魚蝦蟹食落肚嗰啲係超污糟嘅。咁樣就你食咩龍蝦啊、黑鯊魚啊、咩話泥蜢啊嗰啲啦，真係講得衰啲係食屎嘅。同埋食嗰啲冚唪唥爛曬、腐爛曬嘅屍體咯。 即係海洋當中其他生物排放出嚟嘅排泄物，甚至乎可能瓜咗噶啦，啲嗰啲生物。 佢係靠嗰啲噶嘛。咁啦，而家个海系几污染啦，咁咧就讲下污染嘅问题啦。第一咧就系、是、食鱼咧就食到好多农药噶，啲农药排晒落去啊嘛。咁咧证明咧，而家啲科学去即系化验啦，食得鱼多嘅人咧，成身系农药嘅。好多人都话：，我买啲菜点样洗农药啊？唔使洗嘅吓， 洗唔到。 你食少啲鱼虾蟹，你食啲食少啲鸡鸭鹅，猪牛羊，你食少好多农药噶啦。嗰啲你先至避唔到嘛。 除咗农药啦，仲有重金属啦，长哥。 尤其是系水银啦、山埃啦，嗰啲系好多噶。铅啦，嗱呢啲至少。 我今年成日讲咁多，上年又讲咁多鹽水系嘛？ 系咯，嗱，你话怕鹽水，其实海产里边就仲劲啦，仲有一啲凡系沉喺海底嗰啲啦，海产啦系最毒嘅，就系沙蚝啊。即系蚝啊，嗰类啦，就咩就系 啦， 系咯系咯，凡系嗰啲贝壳类嗰啲，佢因为喺海底啊嘛。佢就咩啲嘢沉晒落去啊嘛，咁长年咪积埋嗰啲嘢咯。所以咧，你如果系要真系要食海产咧，食啲游得快嘅，就唔好 边啲游得快啊？徐哥，海底啊， 佢喺水面游嗰啲啦。嗱，边啲系喺水底游嘅咧？塔沙鱼嗰啲啦，凡系一劈咁样，踩喺地下唔喐嘅，嗰啲咁大大条喺下边唔多喐嗰啲咧，嗰啲系最多重金属。 佢保护都保护色啊，即系嗰啲颜色咧，好似泥土颜色嗰啲 咧。 嗰啲真系唔敢食啦。 仲有啦，食鱼咧就会食到好多有害嘅虫咯，即系蛔虫啊。 系好难搞。 系啦，我今日先至又睇到有一个报告咧，就系话台湾有一位女士咧吓，就去咗唔知泰国定边东南亚边度咧，就喺泰国啊，就系翻嚟咧就整一条蛔虫屙出嚟，就系六四五尺长。 哇！ 喺 嗰边食海鲜咧 就好恐怖，唔系啊，佢系食咗生牛肉啊， 系 即系未煮熟嘅牛肉啊，系牛扒咁样。 知道，咁所以有虫啦，要小心啦。 咁啊，一阵间翻嚟咧再讲下即系食鱼仲有咩问题咯？ 原来生活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首先咧，阿祥哥就同我哋讲啦，即系食鱼或者一啲系沉底嘅啲海产咧，大家食嘅时候要小心啦，因为其实咧上面都有好多嘅一啲嘅农药啊、重金属啊、化学物质嘅。咁跟住仲有啲咩真相啊，祥哥？ 系啊， 好惊 喺三十几年前咧，我哋搬入嚟大埔，而家我住嗰度啦。咁我对开个海滩咧，好多人嚟摸蚬噶， 系 啊，即系啲村民啦，一到水退嘅时候咧，啲村民出晒嚟喺度攞蚬，攞好多蚬。咁咧而家咧仲有好多外人嚟啊！即系你星期日冇咩好做，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几好嘅娱乐嚟噶， 可能而家都准备去紧嘅啦。其实 即系咁就去摸蚬啦。咁我心就话：哎呀，千祈唔好滞啊！我同啲村民讲啊，即系喂，而家啲咁鬼污染呢度， 好毒噶， 好毒噶，你唔信你验下啦。咁但啲村民就话：我哋食咗几代，食咗几廿年啊，就系讲呢啲啦。 边会有事得嘅？ 系咯，几廿年前呢度冇工业村啊嘛，几廿年前啊，唔系咁多人住噶嘛。而家个海含，即系我同以前系好唔同咯。咁啊，蚬啊嗰啲就真系好毒噶啦。 咁食咗咁多呢啲嘢落肚嘅时候，咁对个人有咩影响咧？ 越食越蠢咯。 OK， 咁啊，因为咧海里边好多啲而家系污染嘅化学物质系好犀利吓。咁啊，其中有一样就系多氯联苯啦吓。咁啊 ，PCB 啊，呢啲咧就系集中喺条鱼嘅嗰度噶啦。咁就你根本就洗唔甩嘅呢啲。咁有人就话啊，尽量唔好食啲长长壮壮嗰啲啦，咁啊真嘅嗰度多啲吓，但系啲鱼肉啊，已经系周围系。以前我都食鱼噶，阿强哥汤鱼系高手嚟噶，系啊，大大条鱼咧吓，咁拍两下咁样就开肚。 你系世代高手嚟噶，你成家都系即系捕鱼噶嘛，上个礼拜讲 系啦吓，咁就以前咧都觉得对鱼即系相对嚟讲鱼系好有营养噶啦，我都相信呢啲咁嘅嘢啦吓，咁尤其是我自细系。我细个咧就食咗一啲珍品噶，你想象唔到啊，就系咸鱼啊，最靓嘅咸鱼，梅香咸鱼啦。我哋啲咸鱼系几大条啊？系真系两尺长、三尺长，一啲好大嘅大斑，而家叫龙趸嗰啲啦，咁咗晒条咸鱼出嚟嘅，系贵到不得了噶，好矜贵先去卖。但系因为我哋系渔船咧吓，咁啊最好嗰啲梗系留翻个鲜食啦。咁啊，切少少嚟到捞饭啦，咁哇，咁即系嗰阵时仲相信咧吓，即系呢一个系最补嘅最咩咁，咁啊，但系而家咧咸鱼就真系即系保证有毒咯，同埋佢哋沤好多嘢出嚟，而家落咗好多啲古灵精怪化学物质落去保存嘅， 嗰啲即系腌出嚟啦， 腌嘅过程， 同埋你食个生啦，或者做一段时间你食可以食素啦，咁你都唔会食鱼啦，你又唔忍心即系杀佢哋啊嘛， 咁啊，同埋咧而家。我哋知道系有环境生态嘅问题啦，而家就嚟冇鱼食噶啦，你咁样去捞啲鱼咧吓，而家全个海洋系就系俾啲人捞晒咯，咁啊啲鱼系冇机会繁殖啊，嗱以前咧。我哋嗰代咧，即系讲喺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啦，你咁样钓下佢又冇事噶，即系你嗰啲鱼俾你钓咗上嚟啦，甚至用啲网咧系咁网下啲，即系都网唔到几多。而家就唔系啦，而家嗰啲超级效率嘅即系捕鱼机啦，佢啲渔船咧出到去海嗰度咧，个网系大到不得了嘅，喺个海底度挂 晒 乜嘢大中小鱼咧，鱼虾蟹乜嘢又鲸鱼又好，乜嘢都好都俾佢捞晒佢上嚟，咁就变咗佢冇机会繁殖咯。咁同埋好多人好无辜㗎喇。你食一条鱼呢就死咗几隻其他即係唔应该死嘅嘢囉。就係、是、所以好惨。佢抌晒㗎喇嗰啲。 即係有啲冇价值嗰啲就掉咗佢。賣唔到钱㗎就掉咗佢。 好浪费。 係囉。咁所以而家就因为我哋咁食法呢成个地球就唔掂啦。你冇咗嗰啲鱼呢就好多嘢就发生㗎喇。 维持唔到海洋嗰个生态平衡 喎。举一个例啦阿祥哥有一样嘢好怕嘅。就冇嘢怕，我就怕一样嘢，就系白炸水母。 白炸 因为我细个俾佢炸过，同埋咧系冇得防噶，你睇唔到佢噶。 哦，系噶。 嗱，到你炸咗你先睇到，哎呀咁。同嗰只嘢，我觉得好核突咯。 系 你觉得嗰只嘢好核突咧？你知唔知而家世界上好多地方啊，咩日本啊、泰国啊嗰啲啦，就出现一啲巨型水母，几大啊？一个冰箱咁大，雪柜咁大嘅水母啊，吓都吓死啦，系咪先？ 点解咁大只嘅海？ 就成海都系。嗰阵时咧，佢哋话甚至系有一啲海滩啊。嗱，你而家我哋泰国咪喺巴 提亚去咩？仲有嗰啲啦，可能第日咧就完全封闭晒， 因为太多水母啦， 通海都系水母，系 咪 啫？ 系咪因为某一啲生物捕俾人捕猎咗，冇晒咁，所以佢食唔到水母，咁水母咧冇人俾人食嘅时候，佢就自然系咁不停繁殖， 一百分咯，啊，即系我哋阿 Hero 啲生态常识，仲有嘅就系气候嘅改变咯，个海水温度变咗啊嘛，咁以前就仲就养唔出嗰啲出嚟，就而家就会养出嚟啦。 哇，食鱼原来影响都几大， 系啊， 咁所以都系会影响到其他嘅生态海洋生态啦。咁但系头先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吓讲喺捕鱼咧，就喺海洋度捕鱼啫。咁但系仲有啲渔场嗰啲又点咧？ 嗰啲仲弊， 嗰啲仲弊， 嗰啲唔系好啲嘅咩？个质素 一啲 搞到大，唔搞到海洋。 第一咧就系个水已经特别污糟添啦， 吓以为嗰啲水先干净添。 就系点？就系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嗰啲鱼咧全部都系用好多嘅药养出嚟嘅，即系条条都病嘅，因为佢咁逼塞埋喺度，夹硬养大佢咁样，又唔俾佢喐咁，系专登唔俾佢喐噶。 点解咧？ 系喂安眠药噶，你而家食嗰啲养出嚟嘅鱼咧，你食紧二手安眠药啊？ 系咯， 点解要安眠药咧？就系等佢食咗之后咧，就成世温温顿顿，就唔多喐。嗱，如果佢条条咧游咧，就撞死晒噶啦，就会暴乱噶啦吓。咁啊，最好就唔多喐啊，佢喺度梦游嘅状态。咁同埋咁样咧，就系食好少。就是发大好发福好大好快就可以卖 得。 因为佢唔喐㗎嘛。 唔喐嘛咪就係咁。 你食完饭唔喐都会肥㗎、坐喺度。咁同埋呢个唔係真係唔係亂咁讲㗎。即係之前都有啲报章呢就可以踢爆过啦，啲渔民捕完鱼之后就攞啲即係嗰啲安眠药呢或者嗰啲麻醉药呢就撒落去㗎啦。咁等佢呢就即係喺度瞓啦，唔搞 抗生素啊乜嗰啲激素啊咁。 咁所以其实食鱼呢都真係要諗諗。 諗真啲呀大家。 我見到阿梓彤真係好慘。 本身我好鍾意食嘅。 所以已經諗住聽個唱歌歌啦，唔食蛋啦， 唔 食 牛啦， 唔食肉啦，食魚都好啩。 仲有好多好嘢食嘅。咁慢慢你揾下呢。嗱而家有介紹啲好嘢食啦。 幸福廚房。 嚟唱歌煮嘢食啦。 係啊係啊，前几晚呢我哋私房菜啦。哇永远有惊喜啊，我哋个大厨呢整咗做汤啦。哇咁正嘅冇諗过喎，係木瓜汤嚟㗎。木瓜汤系人都飲过啦，係咪先。 咁正啊。 咁佢嗰个呢就系即系完全系非一般嘅。就系、是、我哋就全部食生㗎啦，即系唔煲㗎啦。原来将个木瓜就咁打咗佢搵调啲味落去。咁就好好飲㗎喇。嗱、你试去买个熟木瓜先啦，个木瓜要够靓先啦。咁呢佢落咗啲嘢嘅。咁落咗乜呢？落咗啲好补嘅嘢囉。其实系人都食过，系人都知㗎，冇諗过就系杞子淮山原肉。 哦，又行呢条线 啦，系咯。 嗱，淮山就系鲜嘅淮山啦。 嗯，哇，好味鲜淮山。 你唔使落齐，是但汁一两样咁样有啦。如果你就系咁嗰晚就鬼咁好饮啦，就加咗啲靓豉油， 系 嗰啲啲咯吓。我哋仲有好多啲调味料啊，啲好正嘅。不过净系如果你翻屋企，头先我讲呢几样，咁已经好好啦。 好，重温一下先啊。首先要个鲜木瓜啦，淮山杞子原肉，仲要加少少嘅豉油， 咁就好好噶啦。 点样搅法咧？嗱，系咪有冇搅拌机？ 打埋佢咪 系啊， 好方便。 一分钟有汤饮咯，系啦。 咁将个木瓜抌落去啦，使乜切得细细啲？ 咁啊，即系梗系要批皮啦， 批皮 即系同埋嗰个核啦。嗱，唔好讲咩，其实皮同埋核好有营养噶，不过苦啲啫。咁啊，有时我系专登食呢啲噶。如果系有机的话， 我记得最近有人提倡食嗰个炒西瓜皮咯。 系啊，嗰啲吓木瓜核系可以咩补青春啊，又防癌啊，木瓜核啊， 系 我都。食过就咁食噶，佢哋就咁捞啲沙律俾我食咯，又好食。嗰啲即系食得多就苦啦，几粒就唔觉噶啦。但系你食几粒就已经好补噶啦。咁仲有啦，如果你想呢个汤系浓郁啲嘅、饱肚啲嘅，仲有计落合桃。 合桃， 合桃补下肾吓，加埋红枣咁啊，哇，由头补到落脚啦，系咪先？ 份量点咧，长哥？ 其实冇乜所谓噶，冇乜所谓噶吓。如果你想佢甜啲啦，我木瓜唔够甜咧，唔够熟咧，我就落多啲原肉啦，啱啦。 豉油咧，但豉油好似唔应该落太多。 咁你睇下你要几咸咯，系嘛？即系个个人口味唔同啦，你试试下佢噶咯，好有弹性噶嘛，合桃噶嘛，你落一合桃多啲咧，咁咪好浓郁咯，咪好饱咯，就整成到好似芝麻糊咁样得噶，系嘛？咁啊，红枣。 枣又系啦吓，咁啊，尤其是妈咪啦，益下妈咪啦，几支红枣圆肉啊，实情唔坏啊，实系一定好补，系咪？ 系啦，呢个就长哥教嘅木瓜汤啦，呢、嗯這个汤咧就大家同你以往煲嗰啲就谂法系唔一样，因为佢唔煲嘅， 好方便啊呢、這个，整咗俾妈咪饮啦， 保证系补肾啊，补咗肾咧，你头发就靓啦、嗯，就系唔会咁快白头发啦，唔会甩头发啦，咁系咪益妈咪咧？ 唔该晒长哥今日介绍呢个木瓜汤啊，俾我哋嘅听众。其实呢个都可能我自己觉得啦，食生其中一个初入门嘅部分嚟嘅、嗯，即系饮汤先咧系比较容易， 超简单， 易入口啲啊、嗯，即系易接受啲， 同埋易整啊。对于现代都市人食咁多嘢嘛， 唔该晒长哥， 系 啦，拜拜， 系啦，希望大家喺呢一个假期咧就系、是、啊，即系劳动节 快乐啊， 休息下吓，劳动节快乐，听日又翻工噶啦，知道嘛吓，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长哥， 啊，拜拜。